是夏季的品质比较好，所以现在的话会选一些比较耐放的。我现在选的是复古橘色的多头玫瑰，非常的漂亮。 那孟娇也是频繁的来往于这个中国荷兰之间哈， 嗯， 每次回到北京可能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啊， 是的， 哎，走进父母家，他们家里一定会有一束鲜花等着你吗？ 父母家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种植的是盆栽类的，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花，这个赏花的习惯、啊。 对对对、嗯，比较传统的像君子兰啊，一些兰花， 嗯、 或者是说像杜鹃类的， 嗯、 或者是木本的树类的这种。 嗯嗯，那你会不会回来以后，哎呀，觉得没有花儿，赶快得去市场上买一束花放，给他们装饰装饰啊？ 是的，是的、嗯，我回来以后就是每周会往家里头选一些不同的花放，书房呢放不同的花，然后卧室是不同的，客厅是另一种风格，会选择不同的感觉给不同的环境。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的家里哈，你是如何来搭配这个鲜花的？比如说，在你们的客厅里你会放一束什么花呢、 嗯、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 客厅里现在我放的是那种味道比较淡的百合，因为它的开放度比较大、 嗯、 然后有一些有意思的百合，比如说它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它的花瓣上比如说有一些斑驳、 嗯、 但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水墨画一样，我会选择这一类比较特殊的、 嗯、 然后其次的话我会选择朱顶红、 嗯、 它虽然是进口花卉，然后但是它的花朵特别的大，是红色的像百合一样、 嗯、 但是它的优点在于它没有味道，很多人对味道比较敏感，比如说像我父亲就是对味道比较敏感的，我会选择朱顶红这一类的花。 嗯，没有什么气味的。 对对， 这个人们最梦想里的房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带一个大花园的房子是吗？ 是的， 嗯 嗯，荷兰人最喜欢的房子类型还是那种带花园的别墅类的房子， 嗯、 这样子他第一能够满足他种花的一个 愿望 、嗯，第二就是说他的一般荷兰的孩子都生的是比较多，会大概是2到3个左右， 嗯、 所以他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玩耍的一个空间。 嗯，那么目前呢，在荷兰，比如说一些二线城市哈， 嗯， 那么它目前的这个别墅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偏东部一点的话，价格稍微低一些， 嗯、 大概的话可能，20到30万欧就能买到一个小一点的别墅。 嗯， 如果在西部的话，每个地区是不同的、 嗯、 但是像举例来说它的海牙附近的一栋别墅现在也是将近100万欧左右。 嗯，那么有没有说像比如说一些住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哈，他们可能在城里面住的是公寓， 嗯， 那么会在这些房价相对便宜的郊外呀，或者是西部地区买一个别墅哈、 嗯， 然后来满足自己过乡居生活的这个愿望呢？有这样的居住形态吗？ 有的， 嗯、 我们有的同事他是之前为了工作方便，他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个小的公寓， 嗯， 就是方便他工作。后来呢，他有了孩子，他有了2个孩子，他觉得就是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嗯、 所以他在比较接近小镇的地方买了别墅、嗯、这样子当时我们很多人都问，那你为什么不把公寓卖掉呢、 嗯、 他还是很留恋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的热烈、啊、 对，所以他就将那个公寓就是租出去了、 啊、 然后这样子保留了那个公寓、 嗯、 他特别有意思，说未来的话等他孩子长大了、 嗯、 他18岁了，孩子就可以出去自己独立了、 嗯、 他打算再回归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生活、 啊、然后呢现在是等于是还是回到了小镇上去哈， 对，比较安逸的生活， 过这个安逸的小镇生活哈。 嗯 嗯，那么在荷兰哈，房产投资目前的现状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这个接受海外房产投资的这样一种趋势呢？ 嗯，在荷兰的话，它是可以接受海外投资的。 嗯、 有一些朋友是选择全款支付这种形式去购买是可行的，但是也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来去